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 我依然在这里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我是古月。 古典也流行，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呀，喜欢冬天的理由是什么？当然你可以说你不喜欢。看到有人这样回答，喜欢冬天的第一个理由是寒冷，寒冷的空气浮在女孩子的脸上，脸蛋红的，耳垂红的，肤如冰雪。喜欢冬天的第二个理由是枯枝，北风扫进了一树的叶子，只有枯枝还在寒冷中坚守。它很僵硬，但是它更坚强。喜欢冬天的第三个理由是下雪。如果没有下雪，没有积雪，那冬天就是一个不完整的冬天。喜欢它在脚下咯吱咯吱的雪声。喜欢冬天的第四个理由是温暖，因为外面有了外面的寒冷，才能幸福地感觉到室内扑面的温暖。风雨夜，走在路上，寒风呼啸，到了室内，扑面而来的温暖，温暖在身上， 温暖在心里。我加一条，喜欢冬天的第五个理由是音乐。在冬天可以听到特定的音乐，比如说像这样一些音乐 Oh Holy Night。这是一首历史很悠久的作品了 ，Oh Holy Night。这里是古典与流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给你带来只有在冬天才可以听得到的音乐呀。人们的习惯中，当我们提起伟大的音乐家，总会认为那是至少一两百年前的人物，而且都来自比较有历史和文化的那些欧洲的古镇啊，古老的城市啊。那事实上呢，在没有那么深的悠久的美国，也有不少优秀的音乐家，像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雪橇》，在每年的冬天的时候，每年冬天的节日的时候，我们都会经常听到这首快乐雪橇，它的作曲者就是莱洛·安德森。 以前当然我也给你带来过他的音乐。安德森最擅长的就是旋律突出而又愉快的短篇的古典小品。在他所谱写的许多的经典当中，有许多其实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像这首《快乐雪橇》，还有之前以前播过的《蓝色探戈》，都是他的作品。是不是听到这首曲子觉得很有兴趣，会想到白雪皑皑的冬天？一年四季，每个季节都在无限的轮回。有时候我们会感叹，时间为什么会过得那么快？而春夏秋冬，每个人也许都有自己所爱的季节。随着年龄增长，我觉得每个季节都有每个季节的美好。这首曲子当中好像不是那么适合说四季的轮回，换了一首相信大家都很喜欢的《永远的一瞬》。刚才说到春夏秋冬，也许每个人都会有自己所热爱的季节，冬天也许有些人喜欢，有些人不喜欢，因为冬天真的很寒冷。但是我说了，喜欢冬天有一个理由，就是外面冷，室内暖呀。外面冷，心里暖。前两天在立冬的时候，11月7号，都过了2周了耶。今年的冬天不一样，当时觉得很冷，好像觉得冬天提前到来了。那也很多气象都说今年冬天可能会特别冷，而这两天又暖了下来，可能下周才会降温吧。我说喜欢冬天的理由一定是因为音乐，因为在冬天可以听到其他三个季节很少听到的音乐，或者是特别为这个冬天来写的音乐。 是美好啊，我既喜欢大曲子，也喜欢这样的小品。为他作曲的是一位波兰女作曲家，小提琴家。但是你听这首作品，你有那种民间风格。这首叫做波兰舞曲，但是并不是像肖邦那种大波兰舞曲，或者波罗乃兹，或者有一些波尔卡那样的感觉，而是很有那种民间风格。他的作曲者是格拉奇娜·巴切维茨，是波兰的女作曲家，也是小提琴家。这首曲子风格真的听不出来是否是女性，但是一定是热爱生活的。要说格拉奇娜·巴切维茨早年是在华沙音乐学院学习，后来呢赴巴黎师从了一位我们熟悉的老师，谁？又是莉迪亚·布朗热，他是太多音乐家的老师了。说到莉迪亚·布朗热，她是法国的女教育家、作曲家和指挥，她担任了很多作曲家们的老师，像菲利普·格拉斯，像皮亚佐拉，甚至是包括科普兰，还有汤姆森，弗朗塞、哈里斯等等，很多人都想找他来学习，甚至格诗温，但是他遇到格诗温说不用，你不用学了。我觉得布朗热教授的学生就是很有那种自己本民族的音乐特点，像皮亚佐拉，也包括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位作曲家。巴切维茨，他二战后回到罗兹任教，但是后来因为车祸不幸致残，但是他依然在从事着作曲。他的作品大多为弦乐器创作，因为他本身就是小提琴家。正在直播的古典流行，前两天为你带来过布朗热的学生皮亚佐拉的作品《他的冬》。我们现在切换一下，再来听听布朗热的另外一个学生，也是皮亚佐拉，他来创作的这一首《秋》吧。刚才听到的是布朗热的女学生巴切维茨的作品，这里来到了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风景。

刚刚的上半时段我们也听到了像布朗热的两位学生，一位是皮亚佐拉，还有一位是巴切维茨，创作的两首不同的作品，一首是波兰舞曲，一首呢则是布宜诺斯艾里斯的秋天。还有上半时段也听过了莱洛的安德森的雪橇，都有着在冬天温暖的感受。而这首弦乐的拨弦，爵士的奏法，可以说是有着俏皮的感觉，就好像是冬天寒冷的树枝，风吹它摇动的感觉。在音乐当中，我们可以感觉到音乐的可以幽默的方式。而说到音乐的幽默方式，即使无论是四季的哪个季节，感受它也是如此的亲切而具有着烟火气。比方说这一首歌，哎呀呀， yeah. 首熟悉的音乐，选自《我的野蛮女友》I Believe。久的音乐了，当往事随风的时候，这些音乐伴随记忆再度响起的时候，感觉重温的感觉又回来了。当然了，听了这些作品，觉得有时候你会觉得腻啊，很想听一听古典来解腻。 到的是莫扎特的哈夫纳交响曲，也就是他第35交响曲终曲乐章。 圣桑动物狂欢节那样的音乐的感觉，加上乐队还有两台钢琴的感觉，很活泼，是动物们的狂欢。但是好像你在这个冬季的情景理念里会觉得很美。来看看大家在说什么。在这里用的这段音乐来自若言诗，在这段音乐当中想和大家分享几位朋友的信啊，都写得很美。少雄黄酒说，寒冷的冬天有美妙的古典音乐传递，也会升腾起盈盈春意，愉悦心情。怪呆虫说，冬天会有一种特别的美，冰雪、寒冷、萧疏、空旷，还有蕴藏的春天的生机。古典也流行最后一支曲的时间了，你猜是什么？有冬天的，甚至是冬天夜晚的歌，来自 Lady Gaga 与 Tony Bennett。 Heaven knows anything goes. Good authors too, who once knew better words, now only use four letter words writing prose. Anything goes. The world has gone mad today, and good's bad today. And day's night today, and black's white today. And most guys today, that woman prizes today, are just silly gigolos. And though I'm not a great romancer, I know you're bound to answer when we propose.往事随风，不好的事情也随它去吧，让一切美好的记忆留存。古典流行的最后，今天的这支曲 Anything Goes。 好了，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古月感谢收听，明天见。 And day's night today, and black's white today, and most guys today, the women prize today, are just silly gigolos.And though we're not such great romancers, we know that you're bound to answer when we propose.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北广购物好物不停购，优惠不停息。在11月16号至11月18号期间，北广购物再接力，全场商品88折，订购2单以上更享85折优惠。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活动时间11月16号至11月18号，活动只有3天哟，抓紧机会吧。 以下是广告时间。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我是主持人小云。 啊，小云好。那各位听众大家好，非常开心啊，今天能来到我们的北广购，和大家来分享好的产品。什么样好产品呢？就是我们的东阿胶的阿胶固元膏了。那今天此时此刻为大家来分享的我们的阿胶固元膏，首先告诉给大家，性价比是高的。你买过阿胶大几百块钱，你买过阿胶固元膏也是大几百块钱。而今天我单独一盒里边是达到了180克的阿胶固元膏，那售价单独一盒至少要100块钱，而今天呢，我们的花费8大盒，不用800多，不用700多，直接一步到位的售价299元，8大盒让您带回家。如果是现在来成功订购的话呢，买到8盒我再送您4盒，性价比是不是特别高？12大盒还会有3个礼袋，全部都是免费送给大家的。